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开场曲来自吴克群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大舌头》啊，非常非常经典的旋律，也是让我们一下子回想起了最开始接触他的时候，包括《为你写诗》，包括《将军令》啊，这些经典的歌曲。当然最近呢，吴克群也是比较忙的，因为在整个筹划他的新专辑陆续上线，目前呢已经先发布了首支先行单曲，叫做《奇异博士》。你没想错啊，就是跟漫威当中的那样一个剧情有点类似，当然它还结合了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大话西游》月光宝盒当中的一个所谓的桥段，就是通过一个所谓的 K 博士，奇异博士呢不断的循环回到一个叫做5307的房间，去重温他和他曾经的恋人一起经历过的那些场景。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音乐当中 当中，他将会在新专辑里面展开一个新式概念下的音乐宇宙了。我们期待一下吧，吴克群更多的好歌在我们节目当中会陆续跟各位分享出来。 OK， 我们继续来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你好，我是思萌。요즘넌나아니다는사람과만남이찾더라이제는먼저전화도걸지않더라나랑있을때는하루가일초라도넌내앞에서요즘하늘만보더라 I know you're mocking me 너와나의거리멀어진그리고벌어진다른것보다우리사이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리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리다라뚜사랑했을뻔하고사랑에눈물지는웃음이 Sad sad sad sad sad sad sad tonight 가슴이아파 Oh no no no no nobody knows 난몰라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and nine 술래는밤에새우가나를달래고있어차라리다른사람생겼다고내가싫으면싫다고차라리솔직하게말해줬다면난너를죽도록미워하진않았을텐데 Check it, one, two, three 말들되새겨봐도이리저리둘러대는거짓말이야 Oh baby,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리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리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사랑했을뻔하고날버린걸생각하면그래야겠지 Gone, gone, my love is gone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리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리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사랑을아파하고사랑을기다리는왜또니 Sad, sad, sad, sad, sad, sad, sad tonight 너내게원해 Oh, no, no, no, no, no, no. 来自 FIR 飞儿乐团带来的美丽的你啊，要把这首歌送给此刻正在收听直播啊，不管是帅气还是美丽的你，都希望你开心啊。同时最近呢也很有意思，在流媒体平台上我关注到了一个新的制作的合集，也可以说是一个第一张录音室专辑了。可能你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叫做 Diane Warren。他呢其实是一个曾经在各种比如说英国的一些热榜的歌曲当中都有参与到作曲这项工作了，而且在 他的整个作曲生涯当中创作了非常非常多的经典，甚至在很多像 Billboard 当中的一些冠军单曲，包括在他历史上的这些排名100位前13位当中，有两首歌都是出自于这位啊 Diane Warren 的作曲。那么当时呢，还有影响了我们国内的一些音乐，比如说早一点的 OK 林子祥的《敢爱敢恨》这首歌曲。当然再近一点呢，在2006年的时候，飞儿乐团出了一首歌曲叫做《天天夜夜》，这首歌曲里面的作曲也是借鉴到了当时 Diane Warren 的一个经典的作曲。好吧，我们通过飞儿然后跟各位分享了一个在最近的流媒体平台上重新整理出来的一张合集，15首歌，有很多大牌音乐人的参与，包括都在为这样的一位金牌的作曲家加持，比如说像Leona Lewis， 还有呢像这个 Celine Dion 等等，好多这种经典的大牌歌手都参与其中了。你可以到平台上去找一找这张合集，去听听这些经典的作曲段落。 Just saying. Are you ready, boo? Start walking. Are you ready, boo? 连排，当暧昧将快门打开，不管来热恋的时代，储存下载，随时定义这浪漫。爱情该如何保存不坏，把最美瞬间都留下来，头发会乱日中有意外，亲吻冷战，一切自然，越不完美就是越不坏。幸福着我的心里，眼泪如暴雨落下，失恋后重新，从来不是爱的真谛，悲伤是一念浮夸，试探或惩罚，不如深情祝愿在一起。

壮，肆意疯狂，去尽情的绽放，乘风渡雁过荒，追着绚丽的光去远方，乘着风起破汹涌的浪，任它自由自在去翱翔，黑暗中见路锋芒，任它杀气血沫而浪，等待着黎明破晓重要，踏遍江河千里三万伤，是年少轻狂，是骄傲的勋章，热的血心中流淌，挥着翅膀逆光飞翔，别彷徨，燃烧炽热渴望，别迷茫，有我在你的身旁，一举闯，肆意疯狂，去尽情的绽放，乘风渡雁过荒，追着绚丽的光去远方，乘着风起波汹涌的浪，任它自由自在去翱翔，黑暗中见路锋芒，任它杀气血沫而浪，等待着黎明破晓荣耀，踏遍江河千里三万丈，缓缓生长，任它扶摇直上，乘风渡雁过荒，追着绚丽的光去远方，乘着风起波汹涌的浪，任它自由自在去翱翔，黑暗中见度锋芒，任它杀气血沫而浪，等待着黎明破晓荣耀，踏遍江河千里三万丈，就这样乘着狂风破海浪， 想动，看着荧幕上的脸孔，有个陌生人出现不够一分钟，他拿着一件斗篷，扮演着一条龙，他带着一脸笑容，烟花平凡的梦，到底他的名字，他的生活，普通不普通，没人懂，感谢陌生人陪我偏头痛，漂洋过海带来笑容，寂寞天地中成为我的大英雄，他能够让我感动，谁管他红不红，他知道自己有用，啊谁管穷不穷，到底他的过去他的未来，成功不成功，没人懂，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才觉得光荣，我的头痛不再痛，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苦痛说了没人懂，爱了没有用，我一样很有用，我想什么没人懂，没有人歌颂，可有人被感动，不具名的演员不管有没有观众，傻傻弄